两个 娘子 啊哈、 You will not get ahead 啊哈、娘子 啊哈、 You will not get ahead、 好像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在城市中漂泊我的心为爱颤抖曾经你是风雨中我爱上了寂寞遥望夜的星斗枯萎了所有 娘子 啊哈 好像曾经歌看最美的烟火娘子 啊哈 和你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 你陪我唱情歌、看最城市中坚守我的爱为你颤抖离开多少风雨后我爱上唱情歌你是夜的心动我真爱的所有是浪黑的诱惑我唱起了情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夜色是浪黑幸福的天空你是我的所有 娘子 啊哈 You will not get ahead 啊哈娘子 啊哈 You will not get ahead 你陪我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在城市中坚守我的爱为你颤抖离开多少风雨后我爱上唱情歌你是夜的心动我真爱的所有是浪黑的诱惑我唱起了情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夜色是浪黑的快乐我风干了寂寞幸福的天空你是我的所有 我踏上了征途寻找未来的天地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又怎么走下去如果天如果地能够永远在一起我们明天就会留下一种爱的印记相信天长地久只是一种运气哦浪浪浪的心浪浪浪的情信誓旦旦守着花开不会再孤寂 是浪黑的诱惑我唱起了情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